光下跳一曲跳一曲 Disco Disco Disco。 我们相聚时候抛开烦恼忧愁，张开你的双手跳一曲跳一曲 Disco Disco Disco。月光像是霓虹，晚风好比美酒，我们流露真心跳一曲跳一曲 Disco Disco Disco。 不要做断，暂停留。